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赤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63集。 方景晴看了一眼封印师，措辞一番。你还记得我之前说有个朋友也在这里想要攻略吗？江晨点头。他是游梦联盟的主席杜飞舟。江晨顿时一怔。 谁？ 谢成岩则耗尽了全部的职业素养，这才保持住了镇定。 他也在这里？ 啊，说是和老朋友建了一个帮会，我猜大概率是以前的职业选手或者主播。毕竟这次游梦出全息有不少老玩家回归。他把那天有人恰好撞见封印师杀人的事儿叙述了一遍。可能是又看见了黑色封印师，主席想来见见你。见吗？江晨沉默几秒。 见。 方景晴有些意外，转念一想，这封印师是江晨的粉丝，而杜飞舟恰好是江晨那个时代的人，便心里了然，给杜飞舟回了一个坐标。杜飞舟回得很快， 我们刚好在附近，稍等。 方景晴一行人便原地等待。片刻后，只见十几个人朝着这边走了过来。杜飞舟那天晚上就听说了封印师的事，不过他们白天都忙，昨晚方景晴又在直播，便只能等到今晚来。黑色封印师足足在游梦消失了30年，如今终于再次出现，他们这些曾经有幸见过的人实在太稀罕了，便都过来了。众人一齐看着对面的封印师，恨不得能在他身上钉出一个花。江晨也望着他们，他只打了一年半的比赛，时间太短了，这些人里他可能有认识的，也可能除了杜飞舟没有一个熟人。他不由得看向他们的 ID， 首先对上了帮会名，老当益壮。沉默一下，他继续看。兔仔、虎爸、叔叔来了、老婆最大、贝贝最可爱。 贝贝是谁啊？ 被点名的人愣了愣，接着快速反应过来。 我女儿。 江晨哦了声，看完这一圈乱七八糟的 ID，把目光转向最前面的人。这人穿着短袖长裤，后面背着把巨大的长弓，职业是妖族邮件 ID 追风，身份是帮主。杜飞舟玩的就是邮件。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妖族，但这些人里只有这一个邮件，又是帮主，应该就是杜飞舟了。妖族比人族的速度快，想来是杜飞舟的状态不如以前，就换了种族玩。方景行开了公共频道，为他和杜飞舟相互介绍了一下。 果然是杜飞舟。主席好。 杜飞舟看着这位封印师。 你好， PK 一把。 你等级比我低，打不过我。 我是说我们这些人一起和你打。 谢邀了，我还有事。 主席，我们是真有事儿。他也没想到杜飞舟这么稳重的人上来就是一个群殴。一封印师的脾气没有当场怼人已经很不错了，为了避免闹僵，他必须得阻止一下。杜飞舟做事一向喜欢直奔重点，他知道自己的话容易惹人误会，解释 我们以前都是职业选手，有些很久没碰过游梦，最近才回来玩，平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练级，等级比你低很多，所以才想一起和你 PK。 后面的人纷纷帮腔， 你看我们最低的才40多级，你已经快80级， 而且我们的反应也没有你们年轻人快， 1K 一把用不了几分钟， 主要是我们对你太好奇了。 实在不行我们出10个人，你那边让人帮你辅助怎么样？ 那就等你们满级了再打，太菜了，我杀起来没意思。 得开朝了。老当益壮的帮众跟着沉默。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尊老爱幼呢？ 杜飞舟依旧很平静。 只有我一个人和你打呢。 图什么？ 很久没和厉害的封印师 PK 了，想试试。 江晨怔了一下，键盘模式下攻击系的封印师对手速的要求实在太高了，这些年手速达标的电竞天才玩的又刚好都是别的职业，导致30年里再没有出现过能够封神的封印师。杜飞舟每年去他的墓前看他，是否也曾提起过这件事啊？是否也曾觉得遗憾，因此听说了他的事儿，才想过来和他打一场。杜飞舟见他不吭声，没有强人所难。 如果今天实在不方便，那就改天再约，或者等我们满级。 来吧。 他看向对面这些人。 你们以前打比赛的时候用的什么 ID 啊？ 啊？ 好奇。 众人估摸他可能是想查查他们的比赛视频，一起摆手。 哎，过去的辉煌不提也罢， 技术早就退步了，让咱们专注现在。 对，想要生活过得去，就得学会往前看。 不要崇拜书，书只是个传说。 说就打，不说再见了。 你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前辈啊？ 我赶时间，二选一，给你们3秒钟。 不是，厉害点的封印师怎么都这个狗脾气啊？ 没记错，陈辉兰乐貌似也是这德行的。 让这小子去看看视频也好，看完就知道叔叔们有多厉害了。 他们于是快速把自己的比赛 ID 交代了一遍，说完才意识到他不一定能记得住，感情真是好奇疑问。江城再次怔住，这些人里竟有5、6个是他认识的，其中一个更是他当年并肩战斗过的队友。电竞选手的职业生涯太短，总共就那么几年，这碗青春饭吃完，要么转型还留在圈子里，要么就彻底离开，淹没在人潮中。他醒后曾查过队友，30年后的现在已经全部不知所踪，应该都已成家立业，过上了普通的日子。本以为再次见面是在他的身份公布或者曝光之后，没想到这就遇见了一个。他的心情复杂了一瞬，见这几人的等级刚好在他们当中比较靠前。 你们挑几个一起来吧。 众人很高兴，觉得这个小孩也蛮可爱的。他们本想上10个人，但听见有人提出这里的地形不像石林那么有利，便克制了一点点，选了8个人。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